深，却不能再体会你的温存。风阵阵，我关上了那扇爱的心门。曾以为我们还能够永恒，却原来你的谎言欺骗了我的心。情深深，我曾经为你而乱了分寸，泪纷纷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？爱上你是我天生的愚蠢，你的爱给我留下深深的伤痕。是不是男人都有一颗善变的心？是不是男人的心很残忍？你的吻还残留在我的唇，我却不是你最爱的人。是不是女人对爱总是一往情深？是不是女人都太过天真？也许我们真的没有。我祈求下辈子， 下辈子 不做女人。也许